了，再也不怕闯祸了，爱上了爱上你的疯子，我再也不问寂寞了，再也不问如果了，就在我离开你的同时，我决定困了就不解释，我决定中间一点一直啊 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说起，直到你要离去，我没多想，生活变得一片狼藉。 纵然那么骄傲，爱也变得荒凉，却抵不过心灵的阻挡。我想所有人爱我都为我疯狂，可是没想到的是，就在我处于绝望，很奇怪，我爱你，当我留下了第一滴眼泪，很奇怪，我爱你，可别只剩下了结局和伤悲。还有些单纯，不太会伪装和拒绝。我抬头看着那些伤痕，曾经也为爱而沉沦，纵然那么骄傲，爱也变得荒凉，却抵不过心灵的阻挡。我想所有人爱我都为我疯狂，可是没想到的是，就在我处于绝望，很奇怪，我爱你，让我留下 失败，我的样子不帅，只说张杰是他老婆的裙带，So what？就 我听着，就是要唱歌，就是爱唱歌，不管你怎么看我，反正你最好给我听着。我也会尴尬，我也会犹豫，但我不会因为旁人的眼光使我改变主意。我一直努力，我不会放弃，但只要有一丝可能性，我会用尽我所有的力气。向这个歌手的舞台说一句，很奇怪，我爱你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。

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在呼喊的是什么，在百年以后想回忆的是什么，在离开以前能否再见那一刻。记得你的眼睛将会亮着，我的手臂将会挥着，谁说世界早已没有选择。没什么，至少证明我们还活着。早已没有选择，撑着我会喜怒，你会爱的，唱几分钟情歌，没什么，至少证明我们还活着。 这里都是你，全部是你。

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最后总是想得太多。

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，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。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，看到了明明白白的远方，我要的幸福，我要稳稳的幸福，能抵挡末日的残酷，在不安的深夜能有个归宿。我要稳稳的幸福，能用双手去碰触，每次伸手入怀中有你的温度。我要稳稳的幸福，能抵挡失落的痛楚，一个人的路途也不会孤独。我要稳稳的幸福，能用生命做长度，无论我身在何处都不会迷途。我要稳稳的幸福。这是我想要的幸福。 重重的敲打，没有带花香，没有舞会装，他的名叫桑德拉。他不爱说话，不懂装傻，任别人叫他丑小鸭，春去秋来没变化，他心中只有一套旧想法。桑德拉拉的眼泪珍贵，辛德瑞拉的伤悲难道不需要安慰，辛德瑞拉的眼泪难道现在就不珍贵，辛德瑞拉的伤悲难道不需要安慰。没有高跟鞋，没有露背装，没有手般的潘多拉，辛德瑞拉的眼泪难道现在就不珍贵吗，辛德瑞拉的伤悲难道不需要安慰，辛德瑞拉的眼泪难道现在就不珍贵吗，珍贵吗，

仍有爱是别离，有注定会在恨里重遇。这不过是简单的道理，可真的要明白，这真的不容易。你不在北京，我不在人群，日子过得就像是风未平静的喘息。想你是身体的 潮汐， 沉默是呼吸的 伴侣， 对抗突袭来的 回忆 都是场战役。你不在北京，我不再关心这个城市雾霾放晴和世俗的乐趣。天来人往在风的淋雨，在大街上还常听到你喜欢的歌曲，可惜不是你。 如果能 不期而遇， 我们该会 寒暄客气。 你不懂我 伤到绝迹， 没有怎样 偷偷痊愈， 收拾完 一片狼藉， 情人也就 所剩无几。 有个你我 早已放弃， 为什么还意犹未尽？ 换季，手机好几代更替，但是纠结的过不去，你云淡风轻。你不在北京，我不再属于那些仗着年轻还能在这等的年纪。风雨都生儿育女，父母也催我娶妻，时过境迁以后，我还一个人在你不在的北京。

随缘都可以，哪会怕有一天只你共我。

观，不用担心，谁也不用被谁管。感觉快乐就忙东忙西，感觉累了就放空自己，别人说的话随。 这里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